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王菲《天使》，记得当年齐秦在多年的音乐探索后呢，发行一张叫《丝路》的专辑。在这张专辑里呢，他选择回归最朴素的音乐。还记得专辑的启示录里这样写道：“丝路不是一条路，而是一个去处。那个地方没有方向，没有尽头，很像是爱情。”齐秦，《丝路》。 身在何处？

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春天，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也把荷叶又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 孟庭苇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当年那英转型的代表专辑《征服》，真的是真真切切的征服了全亚洲的歌迷和音乐人的心。这张唱片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，诚实的中音，嘹亮的高音，让听歌成了一种享受。我们来分享专辑当中另外一首耐听的歌，沈庆的词，小柯的曲，第一句就堪称难度系数极高的挑战，来自那英《最爱这一天》。 轻轻的指尖流出的时间，能从容地面对着交通的边界，落日的彼端，在匆匆人世间，只相逢一瞬间，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，真诚不容心中擦肩过，有多少动人的容颜？我心里不忘，只有你微笑双眼。最爱这一天，黑也好，心里也好，最爱这一天，生老生命。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桥头的边界，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不爱我，还不爱我，还不爱我。 谁人听梁山伯祝英台，